法师、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第361面，361面，从第三行看起，第三行，第二句，一切自在，即一切无碍，亦即一切圆成矣，圆满成就，融通无碍，才与自在。这是世尊总结前文，赞叹法藏比丘修普贤誓愿的大行，才能够累积无量无边的种种功德。这是修因，果德所感的呢，是于一切法了得大自在了。这一切自在呀，就是一切无碍，障碍都没有了，可以随意变换，一切圆满成就，这是大乘教师常常教导我们的，我们能够将一切放下，事出世间一切法必须知道，这一切法无所有，毕竟空不可得。世间法不可得，佛法也不可得。为什么？自信它不是物质现象，它也不是精神现象，它也不是自然现象，得什么？自性是唯一的真实存在，它不是现象，所以无所得了。我们有得失的这个念头，这就是无始无明，这就是所有烦恼障碍的根源。我们只要把这个东西放下，就见性了。什么叫见性？得大自在就是见性，也就是一切法圆满成就了。变法界虚空界，一切众生有感，你能同时应一切众生，得大自在。无量众生有感，无量 众生你就能应。啊，就像我们眼前的屏幕一样，屏幕就是这些里面的画面，千变万化，幻象啊，就好比是十法界一真庄严，什么地方有感，什么地方就有应啊。屏幕每一个方寸，每一个点，它都有啊，千变万化，像《环严观》上讲的，畜生无尽啊，畜生无尽是因啊，我们其实跟诸佛如来毫无差别，所以佛给我们讲真话，我们听不懂。真话是什么呢？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本来成佛。成佛是什么意思？就是此地这两句话了，加上前面一句三句，一切自在，一切无碍，一切圆成，这就叫成佛。这三句就在我们心前了，就在当下了。啊，非常可惜的，我们自己不认识，这叫迷。啊，迷它还是起作用啊。它还是一切自在。因为我们迷了，我们有分别执着就不自在了。你想想看，去掉分别执着就自在了。有分别执着不自在了啊！本来一切无碍，现在有了分别执着，它障碍就来了啊！无量无边的障碍，本来是一切缘成的，一切缘成就像十八陀一样啊，也是因为妄想分别执着，说一切缘成变质了，变成十法界，变成六道，变成三途，变质了啊。变质是假的，是虚幻的，圆成是真的啊！一真法界是真的，没变啊，是自己看错了，不是真变了啊！真的怎么会变啊？是自己误会了。我们把屏幕比作自信，自信就具足这三德，自在无碍圆成。迷的人怎么样呢？这影像啊，在屏幕上出现了，这人着急了，哎呀，我被染污了。啊，我不喜欢这个景象，这景象被啊染污了自信了，就这么个情形。啊，一刹那之间，这景象又换了，他始终没觉悟， 以为一直都是在染污，殊不知根本就没有染污。啊，慧能大师告诉我们，本自清净，没染污啊，本无动摇啊，没动啊，自性没动啊。啊，这个理跟事都有相当的深度。啊，老同修清净多少年的，我这个说法你会有一点误触，初学的人听不懂啊，啊，不知道我们在说些什么。圆满成就，融通无碍，才越自在。啊，这是解释自在两个字的含义。啊，圆满成就。就是圆成。融是圆融。通是没有障碍。没阻碍，这叫大自在。明心见性的人叫得大自在。又观自在菩萨之圣号，欲此生灭之宣旨。玄奘大师翻译的《般若心经》啊，第一句观自在菩萨了，这个观就妙了，深妙无极。啊，我们不懂得观，我们用看，看就不自在了。看见，你看见没有？我看见了。看见是什么？第六意识，迷了。啊，菩萨没看见，菩萨观照，照见。观自在菩萨照见无蕴皆空，他不是看见啊，看里头有分别有执着，照里头没有分别执着啊，像我们照镜子没分别执着，啊，这个字用意就很深。啊，自是自信，是自信的，自信是真心的，不是妄心的。啊，观自在的意思，寥寥见性，寥寥见性。世界甚深般若啊，这就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。哪个人没有呢？谁没有起作用？你天天都在用它，你天天根本就没有离开它。它起作用， 诸法实相啊，确确实实是自在，是无碍，是圆成。啊，可是自己完全不知道。佛菩萨慈悲，为我们开示，只怪我们自己迷得太深了，迷得太久了。菩萨怎么用力，我们这个门开不了。菩萨慈悲指示，做出我们做出来给我们看呢，可惜我们看不懂。我们完全是用情识，去对待它。啊，完全是用分别执着去理解它，结果怎么全都搞错了。啊，自在变成不自在了，寥寥不是见相啊。啊，不是见性啊，而是见相、幻象。寥寥不是见心啊，啊，是见到七情五欲。完全错了。如果能像菩萨一样，菩萨给我们的启示，我们明白了，我们真的放下妄想分别执着，这个时候跟观音菩萨没两样，确确实实寥寥见心，寥寥见心，照见五蕴皆空，五蕴是什么呢？色受想行识，色法是相分，物质现象；心法受想行识，这是属于心法；色法、心法都不可得。五蕴皆空啊！啊，换一句话说，现代科学家所说的物质现象跟精神现象都不可得，没有啊。这两种现象都是假的啊，都是幻想。度一切苦难，你物质上的痛苦苦难没有了，精神上的苦难也没有了，这叫度一切苦厄啊。你在物质精神的妄想分别执着里头解放出来了， 这叫度一切苦厄。解放出来之后，你在这些现象里头，啊，物质现象、精神现象、自然现象里面得自在了。啊，基于一切法而得自在。是则以自在为因呢，任以自在为果，因果同时不可思议。因为你观慧的成就，见心，见心是因呐，与变法界、虚空界、一切物质现象、精神现象、自然现象里面得大自在，这是果。我们讲什么？神通妙用啊，这是果啊。啊，心自在是因，我讲简单一点。事自在是果，你心先自在了，事上就自在了。啊，无论是世间法跟出世间法，没有一样不自在啊。啊，随佛法，不论哪一个法门，啊，八万四千法门、无量法门，无论是哪一个法门。无论是哪一个宗派，修学终极的目的就是明心见性。啊，我们净土宗现前的大自在明心见性，叫离业心不乱。啊，修净净土，当下正等的，叫离心不乱。如果是事业心功夫成片，他们是到西方极乐世界之后正等的。啊，现前没正等，现前取得了往生。啊，弥陀戒淫的果报，啊，到西方极乐世界，接受阿弥陀佛的教诲，明心见性。啊，绝对不是说念佛人不求明心见性，那就错了。那你完全误会了。啊，净宗法门待业往生，往生极乐世界活着去的，啊，并没有死，这个诸位要知道。所以他叫一生成就的佛法。如果极乐世界死了再到西方世界去往生，那不是两世了吗？ 它是一世，它不是两世啊。啊，中阴往生还是一世，他没觉得他是两世。两世一般来讲，决定有各因之谜。前世的事情忘掉了，记不起来。啊，一世没这个现象。啊，一世这三世是永续的，是个相续相。又会数注意。经营于一切法而得自在，成就世间自在王佛啊，是自在王佛之果故。啊，于一切法而得自在。法藏菩萨他的老师是世间自在王佛，啊，学生的自在，那就是成就老师所证得的果啊。因一切法者，即四十八愿之法。你看这个说的多么明显。让我们后学的人有所遵循啊。啊，一切法就是四十八愿。换一句话说，四十八愿一展开就是一切法。四十八愿能成就你在一切法里面得大自在，为庄严净土法，摄取众生法，庄严法身法。下面有解释，意为法藏四十八愿悉皆圆满，愿中所摄一切之法悉皆圆融无碍，成就世间自在王佛的果据，故曰一切自在。果据是一不是二，成就果据的因缘有无量无边的，就像一个中心点啊，果觉像一个中心点，一切众生从十方世界而来，方向不一样， 缘尽不相同。所谓条条大路通罗马了。中国古人也有一句话说，条条大路通长安，那国家首都在长安，无论从哪一方面来，最后的目标是到长安，也就是说无量无边的法门啊，最后的目标是自在王佛的国有。大家都证得世间自在王。世间自在王是所有一切修行人果德的共称啊，不是一尊佛了，共同的德好。啊，如果要说是哪一个人，得上天要加个名号。啊，那就知道哦，这是哪一个人？不加名号呢，是共同的，啊，就是当人自信呐。啊，前面说的好啊。自是自信，是自信。啊，自信自在，自信自在啊，是这个意思。亲朋济亲就是。于此经文呢，亦有深解。啊，它有无量寿经的注解，叫《无量寿经起信论》，彭济清居士做的。啊，简录如下，啊，简单的记录这一段。经文，法藏以无量心的，真如自信，就是无量心发。无量愿，无量愿就是48愿，其无量心，前面我们读过，无界修行，在我们中国过去，无论在家出家学佛，你拜了一个老师，老师教你，从哪里教起呢？从戒律教起。时间是5年，啊，也就是说5年学戒， 皆为无上菩提本呐。啊，古人都守这个规矩，一板一眼，不敢有丝毫差错，所以他都很有成就。啊，现在人把这些规矩啊舍掉了，啊，不要戒律了，啊，直接就入了经教了，所以经教不能成就。啊，你在经教里面用了几十年时间，修到些什么呢？佛学常识，不起作用啊。作用是什么呢？作用是变化气质。你学佛多年，你的变化没有，气质没变化了，就是你不得受用啊。啊，得受用的人呢，转凡成圣，转迷为悟，这就起了作用了。啊，中国诗俗里面所说的脱胎换骨啊，你原来是个凡人呢，你现在变成圣人了。原来你心浮气躁啊，现在你有定有慧啊。啊，气质变了。依照古人的老方法学习，没有这种殊胜的效果。啊，不走古大德这一条路，啊，我们自己要创一条新路出来走，那就是今天所谓的知识爆炸。你走的是知识，不是智慧。你一生所干的是佛学，不是学佛。啊，学佛跟佛学是两桩事情。学佛可以成佛，佛学不能成佛。这要搞清楚啊。啊，学佛必须把经论里所说的变成自己的思想，变成自己的行为，变成自己的生活，这叫学佛，真管用。尤其就是有规矩，有禅定，有智慧，啊，能解决自身的问题，能解决自身的病苦吗？能。我们见过 但是也有不能，我们也见过。啊，玄奘大师走的时候很痛苦，严重的病苦，这是一代高僧啊。有人问他了，难道你修行功夫不得力吗？他告诉人不是的，过去所造的业障太重了，重罪轻报啊。这个示现呢，是告诉我们因果真有啊，不是假的。啊，真正忏除业障，改过自新，种种事情与过人大愿有密切的关系。无一不是教化众生，示现给众生看了，善因善果，恶因就恶报。世尊当年在世，有三个月麻木之报，孔子当年在世也有在尘绝粮，当然饿没东西吃，大声大显，给我们做榜样啊。我们的福报智慧不但比不上佛陀，我们跟孔子比也比不上啊。佛陀跟孔子一生借鉴呢，用现在人话说，一丝毫都不浪费。教人要惜福，修福固然重要啊，惜福比修福更重要。啊，你修的那点小福报，那平常都享用享尽了。啊，不懂得惜福啊！啊，到灾难现前，你怎么办？你后悔莫及。能节省的，尽量节省。啊，该用的用，不该用的就要节省，尤其将来这科学家警告我们，将来会有粮食危机，会有能源危机， 会有水资源危机，还会有金融危机。全球性的大灾难，我们如何应对？念佛是总方向，总枢纽，可是细心，至少要学识孔子的温良恭俭让啊，这是德行啊！啊，待人要温和，姿势要低一点，要善良，要谦虚，要节俭，要礼让，不要争了，要学让。普贤菩萨十愿里面的德，你们想想看，细心去想想，每一条里头都具足了温良恭俭让，从离境祝福到普皆回向，愿愿都具足，不具足这个德行呢，你怎么能修？无量无边种种功德啊，十大愿望是给让你成就无量无边种种功德十愿里头，愿愿具足十善业道，每一愿都具足，啊，具足十善业道，我们也就联想到了法藏是菩萨，是大乘啊，菩萨能把十善业展开来成为八万四千细心，那么我们就晓得普贤菩萨十愿愿愿都具足八万四千细心，这样才能够累积无量无边的功德。果报与一切法而得自在，啊，所以彭济清居士说，法藏以无量心发无量愿，起无量心，无不一一称真如法界。真如法界就是极乐世界，啊，其无量行无界转修， 啊，我们今天佛教说说在哪里？五年专修戒律，疏忽了。不提这个事情了，也不讲了。嗯，有这几两个发心来讲的，讲的不够透彻，自己功夫没到家，讲的别人不相信。不起作用啊。必须自己真正做到啊。还得要能忍受一切磨难。你发心做一点好事，真好事啊！别人回报你，沽名钓誉，说你别有用心，一定有企图，有目标。啊，人家都往负面的去给你想法，不承认你的善心。啊，在今天的社会，太多太多了。你听了之后，你能不能忍？啊，不能忍的灰心了，算了，像阿罗汉一样，众生难度啊，他不度众生了，太难了。啊，阿罗汉退心了，只有菩萨不退心，菩萨还继续做。菩萨能忍啊，到最后菩萨的缘尽，业务所得，离开人世间了。哎，大家想想啊，那个人他真的不是为名闻利养啊，你知道他是个好人，好人已经不在了。啊，好人去的地方一定好。啊，现在我们了解，肯定到极乐世界去了。啊，为什么呢？极乐世界都是上善之人。啊，那是上善人的俱乐部啊。我们要想往生极乐世界，没上善怎么行啊？每一个往生的人都具足上善的条件啊，不是上善的条件不能往生啊。那你就要晓得，念佛的人多，往生的人不多。啊，往生有瑞相 啊，头顶是热的，能不能证明他真的往生呢？不能。为什么？头顶热，升天头顶是热的，来生到人间享受大富贵的，他头顶也是热的。啊，总而言之，头顶热决定生善道，不一定往生。啊，什么样的人才真正往生？他自己说的，他在临终时候告诉大家，佛来接引我了，我跟他去了。啊，这是真往生。那他自己没有说，有这些祥瑞，他决定不读三恶道，这个可以肯定。啊，人走的时候瑞相很好啊，不读三恶道啊。啊，大家都说往生了，那什么，对他的家属一种安慰而已啊，那你是真的。啊，跟往生的人有感应，他真的是往生了。你天天念他，啊，天天想他，哎，他会托梦给你，啊，会把他现前状况告诉你。如果他往生了，他告诉你我在极乐世界了，那是真的，那不是假的。啊，那这些往生他为什么不多托梦给家的人呢？因为时差不一样，他到那里忘掉了。啊，极乐世界一天呢，这人间好大概从几百年几千年了，忘掉了。啊，你真老念他的时候他有感应。啊，他会给你报信。啊，那么再说，别人能不能往生，他的事情啊，这最重要的还是自己的事情啊。我自己能不能往生，这第一重要。啊，我能往生。我所认识这些有缘人，他无论在哪一道，我都能看见；无论在哪一道，我都能听得到。为什么？没有障碍了吗？你得自在了。啊，他什么时候缘成熟，你也很清楚。缘不成熟，你跟他接触没用处，只有给他添麻烦，不会给他添好处的，这添情执啊，添烦恼啊。看，缘成熟就不一样了，你所说的他相信，他能接受，他能依教奉行。啊，缘的成熟有前生不一样。 不是一生一世就帮助他成就的，不是的。有些要经过很多事啊，就像小孩念书一样，他念小学把他提升到中学，中学提升到大学，大学提升到研究所，到最后他才能成功。佛菩萨照顾众生啊，生生世世不相舍离，你是真恩多大。啊，但是世间人健忘啊，确确实实忘恩负义啊。啊，佛菩萨无尽的慈悲，你对他忘恩负义，他还是照顾你。这真难的。不是忘恩负义的不理你，不是啊。永远照顾你。啊，你要问为什么？他清楚，他知道你有佛性，他知道你有真心，你是一时糊涂，一时迷惑了。做错了事情了啊，招惹的恶报受尽了，良心发现，良心要不发现，你在恶道里头永远出不来啊，你是几时你能够离开卧道呢？几时良心发现就出来了。啊，良心发现承认自己错了。还不承认的时候，这良心没发现呢，还得继续受苦啊。上面这一段文，言一切法者，即四十八愿之法，为庄严净土法，摄取众生法，庄严化身法等等，意为法藏四十八愿，悉皆圆满。愿中所摄一切之法，悉皆圆融无碍，成就世间自在王的果据，故曰一切自在。啊，这一段话，我们要多念几遍。时时刻刻的让他来提醒我。啊，彭吉先居士的话讲得也非常之好。以无量心，发无量愿，起无量心，说的话简单明了。无不夜夜称真如法界，这一句话非常重要。也就是与自信心的圆满相应。众生无量啊，国土无量啊，菩萨随顺众生，今不可说不可说，若有他解，如不可说不可说，恒河沙佛土，现以无量形骸而言尽之。是庄严佛国土。 首先要知道，众生无量，国土无量，菩萨所在之处，现以无量形骸而严禁之。严是庄严，净是清净。这太伟大了。一切时，一切处，一切境缘当中，菩萨是现在呢干什么？庄严佛土啊，净化人心啊，心净则国土净啊。那么庄严净这个佛陀的方法，世尊在世完全表演给我们看了，不是短时间的表演，49年的表演啊，身心研究身心庄严呐！啊，言语的教诲也，49年如一日，没有中断过。于明文利养，毫不干涉，啊，一生为我们实现的清净心、清净身、清净意，啊，勤苦教学，没有要人对他尊敬，没有邀请人对他供养，啊，一生没有收过一个学生的学费，他也没有付出，因为他们生活的方式是徒步，于社会于众生无取无舍，这是释迦牟尼佛给我们做的样子，这是菩萨行啊，圣行啊，啊，只有圣人才做到。凡夫起心动念是厉害，与我有利的事情我就干，与我没有利的事情不干，而与我有害的事情更不会干。啊，我们从 是人，一生行医当中细心去观察，人会开悟啊，啊，会升起智慧啊。所以这何呢？以法界本无两故啊。如是严禁无量佛土，度脱无量众生，而十五国土可言，业无众生可度啊。有理有事，为什么要庄严国土？对于任何一个众生，任何一处国土，以清净心、平等心去庄严，庄严上为大家做最好的榜样。为什么在一切法里头无取无舍？下面说到了，庄严佛土，十五佛土可以，度脱众生，亦无众生可度。这是从理上说的，从心上说的，啊，自己真干，念念不舍过度众生，是从事上讲的。是真干了，心里头是一丝毫的不然，知道过途众生空啊，是幻象的，不是真的。就像在做梦一样，啊，这些众生确确实实是在梦中，在梦中造业，在梦中受苦，在梦中受难，他没有醒悟过来，他把梦境当真。啊，佛菩萨眼目当中可怜悯这个，啊，要不要做呢？要做。有没有妨碍呢？没有妨碍。没有妨碍菩萨清净心，没有妨碍菩萨的大自在，菩萨跟这些众生有缘，因为众生有感，佛菩萨自然而然的起因，佛菩萨应化众生， 绝没有起心动念，起心动念尚且没有，哪来的分别之处？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。所以他的自在，我们不得自在，我们认为真有。啊，为什么说没有众生可度？没有过度可言，所以这后一法界即非法界故，众生即非众生故。《金刚经》上讲的透彻，众生者即非众生，是名众生啊。国土者即非国土，是名国土啊。凡夫把它当真啊，佛菩萨看的是事实真相啊。啊，世界悲智双融，离思无碍，故能于一切法而得自在，上至二说正好无惭。啊，你两面都看清楚了，你就明白了。啊，既然是一切法如梦幻泡影，那随他去就好了，何必还应他呢？别管他算了嘛，那假的不是真的吗？啊，这不是阿罗汉比佛还聪明吗？阿罗汉不管呢。啊，佛为什么要管这个事情？其实佛真的没管。没管他怎么来的呢？感应不可思议，正如同江本胜水师印一样。啊，我们凡夫执着一切都有啊。啊，我们对谁送一个信息，我喜欢你，这谁的反应就一个图案给你看。我再送个信息，我讨厌你。他反应是自然的，谁有没有起心动念？有没有分别执着？什么都没有。啊，自信起用啊，我们可以从这个实验呢去体会到一些。佛菩萨是不是真来了？我们求佛菩萨，佛菩萨真来了。不能说真，也不能说假。你说真来了，错了；你说假的，也错了。只要你起心动念，你就抽到底了。怎样才明了他的事实真相呢？把妄想分别执着起心动念统统放下，就明白了。变法空间，法界虚空界是一体啊。啊，我们人身这个身体是一体，啊，我们左手被小虫咬了一口，痛痒， 你看右手他自然就给他安慰，给他抚摸。那右手讲他是左手，他跟我不相干，我管他的事情干什么？他一通信息就传达到全身，自然就去了。你要去研究他为什么要去？他真去了还是假去了？我们不能理解，变法界、虚空界是一个自性清净圆明体变现出来的。不但一切有情众生跟我们有关系、有感应，无情众生、树木花草、山河大地，他有没有信息？有。只要有现象，它就有信息，包括自然现象。这现象从哪呢？全是从波动。波动就是它有发泄，它有接受。一面发泄自己的信息，一面接受变法界、虚空界所有的信息。这是诸法实相啊！这些信息不能说有，不能说无，它没有形象，可是它真的存在。波动是有相了，自然现象。从自然现象里面发生了精神现象，精神现象里面发生了物质现象，现象是动的，自性是不动的，动不妨碍不动，不动也不妨碍它震动。变法界、虚空界跟我是一体，变法界、虚空界是自己。就像梦中境界一样，梦中有自己，也有别人，也有树木花草，也有山河大地，也有虚空法界。你说是真的还是假的？你说是假的，清清楚楚，醒过来还记忆犹新。你说是真的吧？了不可得。他从哪里来的？醒过来之后，他到哪里去了？不可得了。实际上的虚空法界，跟梦中境界真的没有两样。所以佛经上用一句话来解答所有的现象，叫法而入世。一切法它本来就是这样的。你要去研究它，你要去了解它。它永远没有止境， 它没有源头，因为它当初出生，随处灭尽。这是世尊在楞严会上讲的啊，所以最后一句话佛说了：“唯真方知，你见性全明白了，你没见性讲不清楚啊。”啊，所以佛法的修学，终极的目标是明心见性。对于这些事出世间一切现象彻底明白了，这叫成佛，这叫得大自在。下面这一句话说得好啊，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啊，这是真的，语言讲不清楚的。分别是用意识，所以说言语道断，心行处灭啊，没有办法想象，也没有办法说明。语言跟分别的范围是有限的，啊，而这些现象范围是无限的，我们看念老的书记，此语正是金刚王宝剑，直下斩尽众生情结。啊，唯有在这个里面把情见放下了，情见是妄心，阿赖耶、摩那、意识跟前五识，叫八识心妄。妄心了，转八识成四智，问题就解决了。啊，你把八识全放下，自信般若智慧就现前。啊，般若智慧德相全现前了。这个时候是什么境界？华严经里面所说的化身菩萨，你真的发生了，你见到发现了，你对于事实真相完全明白。我们今天麻烦的就这三大类的烦恼一样都放不下，这就真可怜了啊！一样放不下，换句话说，轮回决定出不去，生生世世在这个里头受罪啊，放下执着，不再干差事了，见思烦恼断了，轮回没有了，轮回没有了，就出现了四圣法界，声闻缘觉菩萨佛， 啊，这个里头虽然没执着了，它还有分别，还有起心动念啊，必须把分别起心动念也得放下，才能见到诸法实相。这事实真相你明白了。放下就明白。为什么？你真放下，那就是感。诸佛如来就应，他一定帮助你救，帮助你证果。啊，你要问为什么？这些诸佛菩萨跟我是一体。我这一放下，这是一个信息，告诉遍法界、虚空界一切诸佛如来，我已经放下了，我到了成佛的边缘了。这个信息出去，人家马上拉你一把，你的问题解决了。啊，一切诸佛菩萨，一切众生，一切山河大地，树木花草，跟我一体，跟我都是亲人啊，没有比这个更亲了。所以诸佛如来天天干这个事情，叫同体大悲，无缘大慈。啊，同体一体，哪有不帮助的事情？无也，每一条街啊，你问什么，全是多余的，每一条街啊，这一些开示都是大乘经上的精髓。我们果然能够有几分体会，我们的妄念呢就减少。疑惑化解了，啊，妄念减少，疑惑减轻，逐渐逐渐的真心就现前。这一桩事情，只有真心现前，真心里头有智慧。能明了事实真相，用妄心那非常非常难啊！为什么印祖说一分真诚得一分利？真诚是真心，真心懂得真心所说的话，妄心不懂。啊，真心妄心所说的他懂，真心所说的他也懂。啊，妄心呢，妄心所说的他懂，真心所说的他不懂。啊，那么发菩提心多么重要？发菩提心就是用真心，不用妄心。 这个最近的20多年来，我们讲菩提心跟古人讲的不一样。啊，菩提心的体我们讲真诚，真诚是菩提心的体，菩提心的自受用是清净平等觉，菩提心的他受用是大慈大悲。表现在日常生活当中，看破放下，自在随缘念佛，菩提心生活在世间，肯定是这种态度啊！啊，看破放下，与人无争，与事无求啊！啊，自在随缘，一丝毫不勉强。啊，这一生，这一世。决定念佛求生净土，亲近弥陀，我们的大事就圆满了。设法界的众生，同一个方向。同一个途径，同一个目标，在世尊的末法时期，除念佛法门之外，学其他法门非常艰难，不容易成就啊！啊，修念佛法门决定成就。三根普被立顿全手啊。我们再看念老下面注解。今此经文于妙法莲华心中，是法非四量分别之所能解。意思完全相同，只是一句一味一音等同无异，此非偶合，不是偶然相合的，是因为体同。这说什么？《无量寿经》跟《妙法莲华经》体同啊，都是自信清净圆明体里头流出来的，它怎么会不一样呢？故下引法华一阵惊异，证明惊异。法华经云：诸佛随意说法，意趣难解。 释迦牟尼说佛说法都是应众生的感应啊，佛实在没说一句话，全是感应。随众生心应所知量，经上有说：“一佛出世，千佛拥护。千不是数字，是无量。”华严经用十代表无量啊，一到十无量啊，那千是个大无量，圆满的无量如果没有一切佛的拥护，我怎么说法？佛没起心动念呢，他说什么法？只有众生起心动念，众生就是佛，就是佛实现的。让发现流露出真实妙法，帮助众生解决难题。啊，像江本博士的水实验，我们把水比作佛，要没有人实验，哪来那么多图案给你看呢？啊，只是众生有感，他就反应，他就有应了。世尊现身是感应，世尊说法也是感应。啊，所以那些感的人是不是佛？是啊，难怪佛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。啊，不同的众生，不同的心情，不同的感，佛一样一样都来应。啊，所以在教学当中要请法了啊，普贤学院请转法轮，你不请他就不说了，他也就不演了，那表演的就不演了，身形言教都是应，没有感他身也不行了，音也不叫了啊。那么世尊每一天在世的时候，每一天接触这些学生，长随中1255人，还有临时非常随众 啊，也跟着释迦牟尼佛的，啊，他们有空就来了，有事情就离开了，啊，来来往往，川流不息，人数决定超过常随众。这什么？全是诸佛如来啊！啊，他们不断在发问题啊。他们问题代表所有一切众生。啊，好像在一个实验室里头一样啊。啊，许许多多人做出实验，啊，像水实验的，那水有各种不同的反应。啊，姜文博士告诉我，做了十几年了，没有看到同样的一个画面，没有的，非常奇怪，啊，没有相同的。他告诉我，我也就告诉他，我说不可能有一个相同的，但他眼睛瞪下，为什么？我说心不一样。啊，我同一个人，我前一分钟那个心跟后一分钟的心不一样，他就明白了，这是心里感的嘛。啊，同一个爱心对这个水，啊，同一个爱心，那个爱心的程度不一样，程度不一样，夹杂也不一样。念念不相同啊，怎么可能会有两个相同的样呢？啊，弥勒菩萨告诉我们，你看那个念多微细啊，一弹指，32亿8000念，念念不一样，大同小异，绝对找不到相同的啊。我把这个道理说给他听啊，啊，整个大宇宙啊，你找不到，不可能找到相同的。有的念是妄念，啊，到什么时候相同呢？成佛就相同了，佛佛道同，为佛没念头，没念头就一样，有念就不一样。啊，所以妄心不一样，真心是一样。啊，真心没妄念，啊，没不起心不动念，还得要把不起心不动念的习气断掉。习气没断掉的时候，还是不一样。啊，所以那我们就晓得，常寂光完全一样，摄报图还不一样。摄报图可以说大同小异啊，摄法界里面的大异小同六道可以说完全不一样啊啊，佛经里头讲的科学那诸佛随意说法，意趣难解。为什么？我以无数方便，种种因缘，譬喻言辞演说诸法。你看这几句，无数方便，就感应了。众生有感，他就有应了；众生无数的感，他就有无数的应。那种种因缘不是一个啊，譬喻言辞言说诸法，是法非思量分别之所能解。换句话说，你不能用分别之处，你不能用思量，你才能解 如来所说真实意。啊，你只要用思想，用分别，你所解的都是你自己的意思，不是佛的意思。因为佛没有意思，你怎么能解？佛没有意思啊，众生有意思啊。那众生也没有意思，就入佛境界了。他一听就懂了，就证入了，就成佛了。啊，这是真的。慧能大师在《五祖藏诗》里面，听五祖讲《金刚经》大义，他是个老实人，他没有思量，他没有分别，他也没有起心动念，哎，他一听就懂了，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他成佛了。为什么？他不用思量，他没有分别，他没有执着。啊，这个方法听经，一听就成佛了。由此可知啊，五祖会下的人不少啊，也有几千人啊，天天听他老人家讲开示啊，没有一个开悟。包括神秀和尚，五祖家的这首偈子，他想了半天，那说那用思量啊，用分别啊，所以他那个偈子不行。那五祖的衣钵不传给他。啊，慧能大师一听是这个偈子，这个偈子不妥当，一听就知道啊，啊，把他偈子改了。菩提本无树，明镜亦非台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？这不改了。啊，把他的手机子否定掉了。啊，这就是说明慧能大师的心啊是清净平等觉。啊，别人的心呢不清净不平等也没救。就是这么个道理。为什么能大师听五祖一说法就大彻大悟明心见性？他没分别没执着没起心没动念，本事就在此地 谁能够放下妄想分别执着，那个六根都放光啊。楞严经上说的六根门头放光动地呀，你看也好，听也好，你接触也好，立刻开悟。啊，宇宙人生的真相在哪里？就在眼前呢。不在别的地方啊，没离开你。你要开悟，实在讲很简单，放下就是。啊，我初学佛的时候，第一次见张家大师，向他老人家提出这个问题， 他告诉我了，看破放下。啊，我还是业障重，不是像慧能，像慧能不是马上就开悟了。业障重，听到这两句话，好像懂，又好像不懂。啊，他真的没有欺骗我。你看第一天叫佛门叫和盘托出，一丝毫没有保留就把秘诀告诉我了。啊，我们在这个学佛60年当中长时间的熏习完全体会到了。啊，这一生大彻大悟是彻底放下难，但是往生极乐世界有把握啊！只要放下分别执着就可以了，极乐世界就有份了。今天时间到了。